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14集，端州。戚竹英给屈都递了折子，等到二月才有回音。他在苍俊的府里看了，对躺在床榻上的戚时雨说： 我说打亲属部，兵部不同意，太后惦记着军费，让我再等等。可眼下中伯都开战了，我再等就要错过良机了。 戚时雨近来好些了，躺在榻上有点口吃，讲话时手里得捏着帕子。 你急。 戚竹英歪曲他的意思，割了信。 没错，我急，我哪能不急？这账摊开算，李北兵败对启东没有好处。 戚时雨这会儿才说完上去。 急什么？ 戚竹英靠着椅背，听见院里的姨娘哭哭唧唧的闹。他昨晚跑了半宿的马才到，坐在这里靠验茶吊着精神，晚点还要跑回去，听着哭声就烦，对戚时雨说： 你叫他闭嘴成不成？ 庭院内的姨娘给戚时雨生过儿子，这会儿哭得梨花带雨，意味着侍女朝那屋幽咽的喊： 老爷，我接近老爷也不行，大帅好狠的心呐。 戚伟处在檐下，看那姨娘哭得双眼红肿，都快滑到地上去了。他轻啧一声，挪动着脚步，背过身，面朝墙，听得头疼。戚时雨听出是哪个姨娘，他中风前最懂怜香惜玉，此刻揪紧了帕子，胸口剧烈起伏着，卯足劲喊着： 叫你闭嘴。 说罢喘了会儿，那帕子掩着口角朝戚竹英说： 李北北屋。 戚竹英把话给他接过来： 哎呦，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，你都一把岁数了还跟老王爷怄气？李北战营的几个主将都有点意思，早就不是十几年前的样子了。 那萧继明还有萧迟也。 戚时雨讲话费力，听得他自个儿都皱眉，努力说顺溜： 打得过阿木尔，你这会儿出兵给人家收拾烂摊子，在太后心里 就有嫌疑。回头仗打完，看屈都怎么追究。 戚时雨早几十年是大周女儿的梦中郎，出身显赫，生得俊朗。永英年间四大名将，他在启东成名最早，冯一胜都是他手底下的将领，原本有望封王，谁知萧方旭突然在落霞关崛起，李北铁骑硬是挤掉了启东守备军的威名，把戚时雨给踩了一辈子。他们俩没有仇，就是爱较劲儿，在屈都打过架。戚时雨看不上萧方旭的出身，萧方旭骂过戚时雨绣花枕头。冯一胜还在的时候是他们中最年长的，带着陆平烟使了不少力，才让启东和李北做了这么多年的兄弟。戚时雨堵着口气，怎料自己没嫡子，起初也动过让戚竹英嫁给萧继明的念头，可他就是心里边别扭，最终也没开这个口。戚竹英把刀卸了： 追究什么？李北要是没了，中伯就没了，中伯要是没了，丹城也没了，太后追究谁？他自个儿吗？萧继明和萧迟也再不济也是老王爷的儿子，就凭韩城那点能耐，到时候能拦得住边杀骑兵？切，大伙一块亡国算了。 戚时雨被他给呛得直喘。戚竹英顺手倒了杯茶： 哎呦，你歇会儿吧。 不。 戚时雨犟起来，孩子似的把帕子扔戚竹英身上： 你个傻女子，跟太后讲讲价，好歹带个爵位 再去啊。 戚竹音沉默少顷，知道戚时雨这是疼他，他担任齐东五郡兵马大帅有些年头了，还是没爵位傍身，以后伤了残了，去都一纸调令就能撤了他。 好歹生生有名，死 戚时雨声音颤抖起来， 死有位， 不然百年以后他戚竹音就是戚家女，任凭他战功赫赫也留不下证明。戚竹音捏着茶杯看了圈上边的纹路， 直解沙场为国死，何须马革裹尸还。我要是真战死了，你在家里头给我把名字刻牢，那也一样。 他抬起头对戚时雨笑了笑， 咱们启东受制于人，事事都得跟屈都谈，太后肯给军粮我就不要命了，就那么回事。 戚时雨不知是不是年纪大了，突然掉起眼泪，也不让戚竹音给他擦，垂头呜咽着。 你要是个男儿。 戚竹音把帕子叠起来搁在床边，等戚时雨好些了继续说， 前头战死的兄弟多了去了，个个都能留名青史吗？那冯将军不也没封爵吗？我把这事儿跟你说，是想你心里有个底，今年是真的要打仗了。年前听说陈真身体抱恙，兵部这次没同意我出兵，也是他力不足，等他退下去咱们再去都就没什么人了，我担心军饷更难要。府里头的各项开支能省则省，你别再让那枕边风给吹跑了。这些姨娘要庄子有庄子，要铺子有铺子，就是我死了，他们跟你那些儿子也饿不死。 戚时雨气道：“ 我给你的庄子都 填进去了。” 戚竹音想了会儿，安慰道。 倒是有一亩三分地儿还留着，我娘种花种草用的，没舍得卖，以后糊口还是行的。 屋外的姨娘没声音了，下午天阴，浓云蔽空，屋里又放了垂帷，显得更加昏暗。戚时雨在榻上看女儿，她消瘦的肩膀衬在微弱的窗光里，发间戴的是王七簪。戚竹音长得像她娘，气势没有压过眉眼时笑起来有些妩媚，大帅没有传闻中那么英气。戚竹音等戚时雨睡下了才离开，他在檐下换鞋鹿皮靴子登进了雪里，问戚伟 人呢？ 大夫人给请走了。 戚伟跟在后边说道。戚竹音回来还没见花香衣，这会儿犹豫了片刻，路过花香衣的院子时听着里边都是莺声燕语，他隔着洞门从那梅枝间瞧见了花香衣。花香衣今日照着狐裘，看质地该是从去都带来的，白无杂色，绒毛衬在脸颊边，让湛若秋水的明眸更加鲜明。他看着就是被娇养出来的女儿，搭在眉纸上的指尖白嫩，这生都没沾过半点灰尘。戚竹音莫名偏了头看了半晌。 府里头的账房都备好了账簿，在办事房里等着你呢。咱们府里去年的开支…… 戚伟说了一通，抬头看戚竹音没动，就跟着望过去。戚竹音抬起珠鸠，用刀鞘挡了戚伟的目光。那头的花香衣粘着眉枝，眉间点着半式的花钿，在随行侍女附耳低语里笑起来，侧身引了进去。戚竹音没转头，嘴里对戚伟说：“ 走啊。” 戚伟啥也没瞧见，重复着：“ 走啊。” 戚竹音抬步就走，戚伟二丈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也不敢多问，追着走了。戚竹音径直去了办事房，跟账房对账簿，他没时间坐，就站着翻了几页。 家里的管事换人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